在艰泥泥战斗到底， 横跨廿载，癫狗照吠。3月18，《癫狗日报》电子版面世。 好，翻嚟第三节，咁可能今日要有四节嘅啦。咁呢段新聞咧，就如果阿陳俊博士唔喺度咧，咁基本上我唔會講。咁但係你喺度，我哋即係所有觀眾咧，都即係想聽聽你個意見啦。就係、是、台灣而家咪重啟核二啊？ 係核二意思就係第二核電廠啦。 嗱、我第一個疑問就係、是、台灣有冇必要需要咁多核電廠 咧？嗱、有冇需要咧？咁你就講，即係你嗱、要分兩個層次講啦。首先，佢係咪真係用咁多電先咧？然後就係話佢用咁多電嘅時候，你係咪真係全部即係咁多係要用核能嚟去發啦？咁、我會咁講嘅。我由翻個客觀嘅觀察嚟去睇咧，就係話咩咧？即係今次啊，都唔知係多謝定唔多謝啦。即係一個比起地球人咁大個教訓，就以台灣民進黨執政即係治下嘅嗰個能源政策，俾咗一個故事出嚟啊！就係喺競選嘅時候，其實佢哋就話即係又反核又成啦，甚至乎當時又搬阿林義雄就走翻出嚟絕食要挟。當時嘅總統馬英九咁就話，如果唔廢核咧，我就絕食至死咁諸如此類嚇。咁、結果當時嘅國民黨係即係國民黨執政政府係屈服嘅，就係、是決定就封存咗個核四，即係其實凍結咗佢，係咪廢咧？將來再議，即係國民黨唔咩啦，即係呢單嘢。 第四核電廠。 第四嘅核電廠，即係一個其實新嘅核電廠嚟嘅、即係一路呢啲咁嘅一二三四咁，其實就係你可以想象就係嗰啲一二即係一嗰啲咧，就已經係最早起噶啦。咁基本上咧，你用得30-50年就要退役噶啦，即係就好似當時即 係切爾諾貝爾嗰啲。 切爾諾貝爾都算新嘅，福島呢啲咧，嗰啲仲係用緊廢水式嗰啲就廢咗佢啦。因為其實啲核電廠擺太耐咧，佢一路受個高輻射咧影響咧，就令到佢嗰啲原本啲保護結構嗰啲材料咧係嗰個嘅。堅固程度就會削弱嘅、其實是一個衰敗的一個過程嚟嘅。所以那些舊式核電廠基本上攞走曬、拆走曬反應堆嗰度，廢咗佢就劈咗喺度噶啦。咁於是乎咧，就係、話你冇咗第一個，咁你亦都要起一個新嘅出嚟，你去填補翻個空缺咁樣咁、於是乎你可以如此類推數到就一二三，咁跟住四咧起好咗啦。咁就、其實喺3年前咧，嗰啲檢測嗰啲嘢全部過曬噶啦。咁就係唔開就唔開，封存咗佢，甚至乎係已經由美國嗰度訂嗰核原料翻嚟啦。即係嗰啲核原料翻嚟，如果訂咗落去就可以一路用好多年，跟住用到嗰個核分裂嗰個率太低嘅時候，就將佢拆翻出嚟，然之後咧就封存咗，甚至乎要還翻，即係還翻俾美國 keep 咁樣。即係因為喺美國眼中咧，台灣都叫做算過有一個不良記錄去處理嗰啲。 嗰陣時我哋係咪講過新竹 計劃？即係其實即係台灣都多多少少即係自己偷偷地去存一即 係。呢度要簡單講講咩叫新竹計劃？新竹計劃咧就係、如果你聽話科學新知係講過咧，就是、台灣喺70年代蔣經國嘅時候咧，甚至喺蔣介石時候咧，曾經諗過係發展核彈。 係啦，先後兩次做。但是兩次都被美國發現，因為種種原因， 而且是有一個中央情報局的卧底， 係 將成件事通咗水俾美國。那個就是一個 張獻義啊嘛，未死嘅。咁啊，呢個題外話啦。咁基本上就係話，即係而家喺對於台灣嚟講，所有用核嘅只能係一個民用發電啦，即係好似用嗰種對美國對於日本嗰種管理核原料嗰種咁嘅嚴謹程度啦。因為始終就係話，對於佢嚟講，喺美國自己勢力範圍之內，多一個國家自己擁有核武，就多一個麻煩。咁即係翻去講嗰個台灣嗰個能源問題。咁結果就係話咧，喺民進黨政府度一路就冇去開啟呢一個嘅核四啦，甚至乎就係話咧，因為佢哋你可以話佢要履行競選承諾都好嚇。佢哋甚至乎進一步咧，就將呢一個咧第二核電廠核二都刪埋。然後咧，即係嗱，當然係咁啦。當你係成個台灣嗰個發電嗰個嘅分布突然之間有一忽冇咗時候，但係你嗰個核電，即係你嗰個民眾用電需求仲係咁高嚇。講緊民眾就唔係淨係家用嘅電，即係同埋台灣自己撥一啲本土工業嘅產業嚇，佢有個總用電量喺度，咁你有個空缺你要填補翻出嚟嘅。民進黨當時就話啦，其實好多仲有潛質可以提升發電產能嗰啲機組未整上嚟嘅，咁於是乎咧， 即係突然之間、啊、基本上就係呢度又掘多啲，嗰度掘多啲。咁其實其中一個好，即係翻翻去一個比較傳統啲嘅方法，就用翻火電，即係話咧，你透過去燃燒化石原料，好多時候係煤啦，嚇、啊，咁嚟去發電。咁冇錯，咁你可以透過煤電一啲火力發電嚟去提高翻嗰個嘅即係補充翻個供電嗰個缺口。但係咧，即係大家如果近年有留意新聞都睇到啦，就係、是、台灣突然之間咧喺啱啱即係呢一兩年咧，就係、是、突然之間嗰個霧霾嘅情況非常嚴重，而且亦都係非常清楚呢個霧霾冇得賴大陸嘅，唔係大陸吹過嚟嘅，係台灣本地自己因為燒煤嗰度嚟而去產生嘅。咁首先就係、是、如果你睇翻大陸霧霾情況，基本上大部分嗰種霧霾係由嗰個燒煤一啲好落後形式燒煤嘅方法去即係造成一個空氣嘅污染。而家就竟然喺台灣度發生，咁呢個應就好明顯就直接就係、是、當你要填補翻核電缺口而用翻傳統嘅方法嚟去發電，嗰啲所謂嘅新能源嘅嗰種方法個產能亦都未補充得上嘅時候，出現咗個結果。咁結果好大問題啦。其實再睇翻舊年，亦都曾經試過台灣試過供電短缺啦，啊，直頭甚至局部地方停電，或者有啲廠直頭開唔到啦，即係去到一個地步，就係話你影響民生咧，其實都未係咁得罪人。但係你去到影響工業生產嘅時候咧，就真係影響個經濟又內傷。咁於是乎啊，喺即係各方壓力之下，而家咧結果民進黨就決定要即係啱睇翻新聞就係重啟第二核電廠。嚇、 嗯， 咁、啊、呢個就我覺得好即係好大一個教訓，就係話嗱，你問我嚇，我自己對於廢唔廢核呢樣嘢，我就比較採取一個即係我又唔想用中立呢兩個字，但我會咁講就係話我鼓勵人廢核。但是廢核一定要很理性地解決現有經濟需要，因為是一個我認為是一個物理問題、 嗯、 你需要你要耗費多少能量，你要轉化多少能量，要耗費多少，這個是一個物理問題、啊、然後你就是你民眾的需求，你或者經濟活動就是造成了這條數，你是要找這條這樣的能源的數、所以接下來解決問題的就是說，任何一個國家、一個社群、一個民族，哪有沒有能力去發展另外一個更加綠色的能源來去填補這個空缺呢？這個就是廢核最終極的方案、 嗯、 即是我會覺得就是說，我認為人類要對地球負責是應該廢核，福島的個教訓是很大的，但是一定要是很面對現實地廢核，不是就是說你頭腦發熱突然之間說我熄了它，大家一起省一點、大家、自己想辦法就可以搞定條數出嚟，你發覺有一啲舊，你個問題冇解決到，有啲舊嘅問題翻咗嚟，即係你睇到呢一度就係一個好抵死嘅，就係、是、對於一啲如果支持繼續用核能嘅人嚟講咧，佢就會話嗱，今次正正就證明咗原來核電係比火電更乾淨， 嗯， 因為冇霧霾， 嗯 ，OK， 而且呢種咁嘅即時嘅報應係好快就嚟到嘅，係可以一年你就睇到原來就係、是、原來核電係乾淨咁多嚇。 嗯， 但是調翻轉，即係對於嗰啲，即係其實又另一個教訓就係話，即係如果我哋係盲目地主張嗰啲新嘅綠色能源，就一定可以幫佢找條數咧。你發覺就係話喺政府或者係公眾冇一個適當嘅投入，真真正正發展呢啲咁嘅綠色能源嘅情況之下，一切都係廢話。你即係你根本做唔到供電，你就唔好同人講話廢核唔廢核。咁所以咧，即係喺啲嚟講，我覺得即係一個好大嘅反面教材喺呢度啦，就係話對於要主張廢核嘅人，我諗一定要走翻條好務實嘅道路嚟解決一個實際嘅問題，唔好因為廢咗核就認為所有污染嘅問題就可以解決曬、 嗯 啊、你發覺點慳都好，一個已經係已發展嘅地區，你一定有一個非常之高嘅一個嘅工業生產需求嘅，而且反而民眾居住嗰個嘅耗電量咧，其實係相對比嗰個工業嘅需求係低好多嘅、 嗯， 所以你嗌普羅大眾去慳啲電，其實慳唔到幾多嘅就條數 嚇。你最重要都係工業方面慳電。 係啦，係啦，係啦。咁 工業方面慳電都視乎你工業有冇升級啦。譬如你做傳統呢啲重工業，咁梗係一定要耗電量梗係大 啦。係啦，你本身啲鍋爐啊，你本身自己用嗰啲發電廠，原來你仲係用緊啲好粗疏嘅嗰啲燒煤嘅系統，嗰、那個嘅控制污染嗰個情況，你又冇投資。冇投資到落去，或者本身嚇、啊、有人就話：，你風電太陽能搞掂曬啦咁。但係其實咧，有好多網友俾咗一個好好嘅提醒，就係話台灣係呢個地方，就係話你如果搞風電同埋搞呢一個嘅太陽能咧，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話佢有季節性颱風， 嗯， 即係呢啲嘢個令到個保養成本，再加埋地震咧，令到啲保養成本係好高。爛咗你要整，爛咗又要起過。咁所以對於你要設計一套適合台灣使用嘅綠色能源系統咧，嗰、那個技術要求高好多。 嗯、 即係講簡單啲，如果我套太陽能集電板係能夠適當地颱風嚟嘅時候，我識得落雨收衫咁自己接埋收埋咗佢嘅，咁我咪保護到嗰套嘢咯。 嗯 咁但係你如果你嗰套太陽能擺喺以色列啲曠野沙漠度，根本唔需要擔心呢個問題，係、嗯、咪？咁另外嗰啲風力發電又係，嗰、 嗯、 條大風扇咁樣好容易又俾啲颱風吹爛曬嘅。咁、 嗯、 你有冇能力啊做一啲風扇係可以自己一見颱風嚟即刻收埋個扇葉，即刻收埋支嘢咧咁樣嚇？咁、啊、即係呢一啲就令到成嗰個研發嘅成本又會高咗好多啦。咁即係其實即係講得呢啲，你要透過投資綠色嘅發電產業。是講緊一種十幾二十年的投資嚟嘅，即係如果你咁樣闖出，突然之間對於一個現有用嘅核電廠話刪就刪咧，我諗呢個好大教訓。 但係我聽你講，其實我有一個結論嘅，就係之前無論民進黨或者呢啲即係綠色嘅政黨咧，佢哋講純粹一個政治 agenda 嚟。是冇人， 我係覺得係純粹係政治啦。即係如果民進黨處理呢件事上面，佢、啊、聲稱話仲有好多用電嘅產能未發揮，但係結果你用咗出嚟，原來係個污糟邋遢， 係 嚇呃人嘅。即係基本上，即係我會覺得原來即係民進黨掟咗一堆嘢出嚟，去自己去揼自己嘅腳咯。而國民黨亦都你話佢，即係我唔知佢真係好笨又好，就係話即係佢亦都唔咩呢件事，我封咗佢就算。咁而家其實即係點解今日就要特登攞呢件事嚟講？就係、是、除咗佢要係。嗱，呢度又係，佢要重新開啟核二，然後就係話將原本咧要係開個核四咧就唔開，然後就係嗰訂咗個1744條嘅核原料棒俾核四用嗰啲咧唔要，亦都退咗貨翻美國，嗯、即係亦都係宣布咗核四真係死刑啦。 嗯， 即係你唔好諗住可以唔係凍結啦，而家直頭係原料我都退咗貨。 但係我對台灣發展核電咧，我就有相當之大嘅戒心。個、嗯、原因好簡單，台灣地震多。你選址方面有啲相當之困難啦，嚇、 嗯。 咁但係呢個亦都唔輪到我去評論啦。 都冇辦法㗎啦，韓國、日本你一樣喺即係有地震嘅地方都會咁樣去做 嚇、 啊。台灣我仲有一個台灣同日本有好大問題，就係嗰啲核廢料存放係、嗯、究竟擺喺邊？係頭先講得好輕，下排輕就係話送翻去美國，但係如果你有時美國唔收咁點算咧？你撇去邊咧？ 嗯。 日本佢都要揾一啲外島嚟去擺喺嗰度嘅嚇。嗯咁即係你可以想像到嗰啲小粒圓群島中間都揾一啲島去收埋、 嗯。 台灣咧，你有冇聽過擺咗邊啊？ 冇。 蘭嶼嚇，即係嗰啲飛魚好多地方喺嗰度。即係基本上係台灣嗰個尖尖島喺嘅東南邊對出一個好伶仃嘅島嗰度，咁啊擺咗嗰度。但係嗰度有人住嘅，所以其實就蘭嶼就即係食咗好多呢啲污糟邋遢嘢，其實就幾麻煩。咁再頭先係想講多一樣嘢嘅就係咩咧？其實咁諗嘅，嗱，就算嚇，而家台灣嗰邊現時嘅執政嘅政府，佢認為需要去重啟核電廠嚟去填補翻呢個供電空缺，以解決一啲傳統發電帶來嘅污染問題。咁其實而家佢有兩個選擇喎，第一個選擇就係重啟核二，就係民進黨而家揀嘅做法。 嗯、 另外一個做法就係話重啟核四咯。咁、 嗯、 其實咁樣講嘅，核二你照數翻就係核二係一個舊啲嘅核電廠。佢用多一排就報廢嘅、 嗯。就算你開到都冇用。 嚇，開到同埋就係話嗰啲安全系數就會隨住年月折舊係危險啲嘅、 嗯。 所以當初就是因為咁嘅原因，所以先起個核四啫嘛。開得其實開得核四嚟就係為咗第時，預咗第時即係係要廢核二嘅。咁、 嗯 啊、然後核四出嚟個產能又高啲，亦都新啲、安全啲，啲嘢堅固啲。所以你話如果你係為長遠嚟講，你係為咗台灣有足夠嘅時間去慢慢重新投資發展呢個綠色產能，乖，即係好安全地，亦都保障到個經濟生產嚟到等呢啲咁樣嘅綠能個產能提升咗之後，可以取代咗將來嘅核三核四嘅話咧，其實最好而家係重啟核四，就廢核二。我就覺得合理一點、 嗯、 而核四本身那個的整套安全檢測它是已經過了的、 嗯、 只不過也是因為政治鬥爭的原因，就是民進黨不承認死都不肯開、 嗯、 那也就是說它如果開核四其實也是自打嘴巴，因為當初國民黨就是說我開核四但會刪核二，如果你最後你做回跟國民黨一模一樣的事，我想他們自己是一個即是很落不到台，但你為了純粹用一個的理性實際成本效益和民眾安全考量， 我是覺得應該是開核四廢核二。 咁總括嚟講，其實好簡單啫，就係、是、嗰個政策係理性嘅。咁你無論你以前反對過、支持過，咁你而家今日都要做噶啦，亦都唔需要怕冇面。政治就係咁樣噶啦。而我頭先講個政治 agenda 好簡單啫，就係、是、你唔好理嗰樣嘢啱定錯，總之嗰樣嘢係你個政治嘅對手，你就要反對佢。咁呢個就是政治嘅角度去睇成件事。咁但係涉及到能源咧，我覺得即係呢個係大家。 我想就台灣在這幾年經歷了很慘痛的教訓，就是第一就是個污染，是火電的污染，第二就是他們真的經歷過大停，即一個停電。 大停電。 這件事都是在同一個執政政府他們自己治下，就是他們選舉時候所的主張產生出來的結果來的。嗯。就是我會說，就是這些這樣的能源啊、糧食啊、水資源啊、國防這些東西是不，即其實不分左右南綠的東西，你只能夠用一個很理性的方法來去判斷，來去處理。咁所以即係我會覺得咧，以台灣作為一個教訓，但係亦都可以去仰望一下德國佢哋嗰個嘅成就。我喺科學新知節目有講過，我係好驚訝同佩服德國人竟然講得出做得到。當初三一一之後，其實就係、德國亦都率先承諾 停止核電，停止核電。 人即係德國，佢用嘅廢核方法就真係，佢就話用風電。OK， 開頭我認為佢會偷雞嘅，就係話同法國買咪得咯。佢自己唔生產核電，但係佢同法國買啲核電翻嚟填咗個條數就算咯。但係佢哋冇咁做。佢哋積極去發展佢哋嘅風電經濟。咁然後亦都而家呢刻為止，佢做到已經係話個產能可以填補到。只不過我諗再需要多啲嘅壓力測試嚟去即係統籌下得唔得。咁長遠嚟講，你睇到就係話要對於德國嚟講，廢核用綠能，亦都唔係透過去第二度買污糟能源翻嚟呢個方法咧，原來由德國人身上證明到係可以嘅。咁但係佢哋咁認真做咧，都講緊係一個十幾二十年嘅目標。咁所以我覺得咧，台灣或者呢個世界上所有主張廢核嘅人咧，我覺得即係可以向呢一個成功嘅例子嚟去學習，而且咧最後出嚟個政策，其實你發覺十年八年你唔慳得嘅，唔好急。 但係我冇你咁樂觀咯，德國人做到就係德國嘅文化，德國人嗰種紀律。我之所以覺得呢個話題可以講，其實我就唔係純粹講台灣，因為台灣可能對好多人都冇興趣。我係覺得從台灣嘅經驗咧，你可以睇翻，如果香港有呢個所謂政治上嘅， 香港咪買咯，去出邊買核電翻嚟咯。你嗰啲香港就算嗰啲回收產業都係將啲垃圾賣俾人，就話自己回收咗啦。 即係唔好從一個兩句字面就係、是，我環保啊，我點樣如何如何，因為其實後邊咧，你係睇唔到好多嘢，完全唔係話。 你我再講一單嘢，即係得罪人都講嘅，就係話香港最近就有人好熱烈慶祝，就係話香港人嘅魚翅嘅消耗量少咗一半啊嘛。咁講真啦，香港人係食少咗魚翅，但係因為個原因，當然亦都有一啲人係真係好主動地唔食魚翅。但係另外一個原因就係話，好多時嗰個魚翅個貿易，佢只不過可能轉口咗去第二度，甚至乎就香港人已經真係冇咁奢侈嚟將個錢留咗去第二度。我唔會話嗰個宣傳唔成功，但係你發覺如果效益可能冇你想象，唔係話完全歸功於你嚇，即係好多嘢就係因為嗰個現實上嘅經濟俾出嚟嘅效果嚟嘅，嚇，即係好多時候要去理性啲去睇咯。但係我會覺得喺能源方面咧，我會咁講，我嗰少少嘅樂觀真係來自德國嘅成功經驗嚇、嗯。如果連德國都做唔到，我覺得都幾難喺其他地方。 我你頭先話德國意思就話呢樣嘢係做到嘅、嗯，但係我補充一樣嘢，呢樣嘢之所以做到嘅原因， 佢哋有先天優勢， 係啦， 佢哋嘅風資源係高，同埋亦都真係少，好似我哋啲東南亞颱風吹襲嘅嗰個危機喺度。 係啊，同埋佢可能政治上嘅干擾冇咁大啦，即係話呢啲譬如喺個既得嘅利益。能源的利益入邊，佢唔係好似美國咁樣，你根本就做都做唔到。 係啦，佢譬如德國，佢本身係成個電網開放俾人哋，將啲電供翻上去嘅、嗯。你唔做嘢，屋企起個發電站，你可以喺屋企動個風扇出嚟幫自己賺錢嘅咁樣樣、嗯嗯、你咁樣就為大家提供個好大嘅動機咯。嗱、嗯，香港亦都好難咁樣做嘅，因為香港你邊有邊個有間 house 俾你起個風扇喺個頂嗰度 可能 係咪先嚇？大家都住喺嗰啲咁嘅高樓嗰度，冇乜著數嘅其實 係啊。好啦，咁今日呢个题目已经系讲得相当之长，亦都相当之精彩啦。咁就即系今日多谢晒陈俊华博士啊。咁我哋未完，因为点解咧？就正如我第一次提过啦，阿William而家系身处欧洲，咁佢个处境咧，事实上有少少危险嘅，因为咧 過去嗰啲國家咧都並不太歡迎呢啲外國遊客嘅，特別係黃種人啦。 但係佢專登揀啲地方去 嘅。佢中意冒險啊，係嘛？年輕人啊嘛，所以咧我就同佢做咗一個訪問啦。咁再次提醒個大家就係、個訪問嗰個電話質素未必太理想，但係你想知道 William 而家佢遇到啲咩嘅難題咧？咁可以聽埋第四節嘅嚇。咁我哋聽埋第四節，咁我哋即係個節目就完㗎啦。